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相声名家名作。应该说呀，那个时候有很多作品都是反映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的。您比如说下面的这段《各有所好》，就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成果。就在一个家庭里头，文化娱乐消费的方式多元化的选择，就能集中体现文化领域的开放和进步。这一家子里头啊，各有所好，还想统一统一，可能费点事儿。您听听这一家子是怎么处理这个各有所好的。请您欣赏常贵德、马志存和说的《各有所好》。 今天我们演出的是相声新作品专场，虽然都是相声呢，但是风格各异。有的演员就善于说， 让我轻轻说声再见，心中虽有万语千言，也不能表达我的情感。 这跟谁呀？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让我再看你一眼，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不知何时回到你身边。 这不在一块儿了吗？ 让我再看你一眼。 还看起来没完了，还 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 我多着流泪了。 让我再看你一眼，我要把你记在心间。 你呀，最好还是把我忘了。 你搭什么茬啊？ 我老怕有人惦着我。 嗨，啊，你误会了 啊！ 我唱这歌，主要就是想让你听听我唱的怎么样。 唱的， 嗯， 好啊，味儿太足了。 行 啊， 你懂。你懂。 我懂什么呀？我外行瞎说。 不可能 啊， 外行听不出我唱的好来。 哦， 你不是音乐教授就是声乐专家。 你这不胡来， 对不对？ 我还什么教授还什么专家。 哎，您别客气 啊， 咱们今天这样 啊， 当着在座的观众， 哎， 您就别给我留面子。 嗯嗯， 您大胆的， 哎， 再夸我两句。 哎，就为让我夸你两句啊？ 您这个专家一夸我，今后我不就有资本了吗？ 不，你老提我什么专家教授，没干，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什么艺术形式都爱，但都是半了歌姬。 哦，那么歌舞呢？ 爱啊。 是啊， 你要没事也哼哼哼蹦跶蹦跶的。 这叫什么词？什么叫哼哼哼蹦跶蹦跶呀？ 啊，就是唱唱跳跳。 哦， 有时候吃完饭跟我们那老伴儿也就跳两下。 嘿，我太羡慕您了。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 你看我们家要能跟你们老两口子似的多好 啊！ 吃完了饭打开录音机一放音乐，跳个霹雳舞啊，迪斯科啊。 您说那舞蹈 啊， 霹雳舞迪斯科 啊， 那我们哪跳了啊？ 您算我爱人的线条比我还大一号了。你说我们要跳迪斯科能好看吗？ 那你们跳什么呀？ 我们也就跳那个什么啊，陕北大秧歌，就那个解放区那么呼嘿，大生产那么呼嘿，嘻哩哩哩哩哩哩哩哗啦啦啦啦啦啦呼嘿，大生产那么呼嘿。 好，哎呀，看来您还是一位老歌舞爱好者了。 哎呦，那可不敢当。 今天我算遇见知音了 啊， 我得好好的跟您聊聊。 可以可以可以， 让您给评评理。 评理？评什么理啊？ 您说我唱歌唱得这么好 啊， 我爸爸愣不让我唱。 哦，那是为什么呢？ 他就腻味听歌。 哦，你爸爸腻味听歌。 他腻味我， 嗯， 我还腻味他呢。 你腻味你爸爸什么呀？ 您说这上岁数人多看点歌舞，活跃活跃多好。 哎， 非喜欢京剧。 哦， 没事儿老闭着眼唱他那老腔老调。 嗯， 我听着就腻味。 哦，你唱歌嘛，你爸爸腻味。 对了， 你爸爸唱京剧，你腻味。 嗯， 这倒好，他们爷俩是一对腻味。 唱没关系 啊， 他老耍家长作风 啊。 他要在这屋里唱戏，就不许我唱歌。 那你就躲着点吧。 是啊，逼得我没办法 啊。 我总上厕所唱去。 对啊， 这不是邻居给我起个外号吗？叫厕所红。 哎呀，我说你这味儿那么足呢。 我喜欢歌舞，我爸爸喜欢京剧，就因为这个总闹矛盾。 那能不闹矛盾吗？ 我一琢磨呀， 啊， 我得把他拉我这头来。 哦， 让他也喜欢歌舞。 哎，这样矛盾就解决了。 我说爸爸，其实您看歌舞看得少， 嗯， 我要仔细的给您介绍介绍，您准喜欢。 哦， 单说这唱歌就有三种唱法， 嗯， 有美声唱法、通俗唱法、民族唱法，各有各的味儿。 对， 再说这舞蹈就更多了， 嗯， 现在连迪斯科都落后了 啊， 最近又兴霹雳舞、太空舞了。 就是 啊。哎，爸爸，您坐稳了，我给您跳两下霹雳舞，您看看。 我怎么着，雨花，你还会跳霹雳舞啊？ 嘿，我这霹雳舞好极了。 那你跳两下， 你看看啊，看这霹雳舞啊。啊，共起站起，共起站起，共起站起，共起站起，共起站起，共起站，共起站起，共起站，共起站起，共起站，共起站起，共起站，共起站起，共起站，共起站起，共起站，共起站起，共起站，共起站，共起站起，共起站起，共起，共起站起，共起站，共起站起，共起站，共起站起，共起站，共起站起，共起站，共起站，共起站，共起站，共起站， 真好。哎呀，看来他这腰眼比我活分多了。 告诉你 啊， 我跳完了，我爸爸是不住的点头啊。 那说明你爸爸爱上歌舞了。 嗯，有点意思。 你看看， 不过跳的还不到家。 哟呵，你爸爸还内行。 那当初咱们街坊刘奶奶跳的比你强 啊。 你要真打算学这个 啊， 好好跟人刘奶奶练练。 嗯， 人家那一跳没两分钟，三仙姑准来。 跳大神儿啊！ 你们这年轻人 啊， 不懂什么是真正艺术 哦。 你要真想练， 嗯， 我教你几下京剧的起霸。 哎，那也是个舞蹈动作， 那才是真功夫。 嗯， 说着说着，我爸爸蹭， 哎， 上炕。 老爷子腰腿够利索的。 我爸爸经常在河边练。 我说的呢， 有功夫 哦。 看看，这才是真功夫呢。 嗯， 打， 你好， 唱，唱打唱，踩，唱， 身价多好， 蹦嘟，唱踩唱踩唱踩唱踩唱踩唱，嘟吧，打，唱，打，踩，唱，唱打吧，唱浪踩咚，噗， 怎么意思？ 床铺踩塌了。 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呢？ 怎么样，什么时候学呀？ 不，你那意思呢，想让你爸爸学歌舞，现在你爸爸让你学京剧了。 哎呀，我说爸爸，谁学您这个 啊？ 您这早就落后了。 哎呀， 现在都什么年代，80年代歌舞的天下。 你这句话讲得有道理，这歌舞时代气息浓，轻快活泼，确实被群众喜闻乐见。 甭跟我说这个， 嗯， 我比你懂 哦。 告诉你，那京剧是国粹， 那是古老的艺术，可以这么说，这个京剧是代表中华民族的艺术。 你看这话还一点不假，京剧这玩意难了，你说哪个演员不得下个十几年功夫？过去有句老话，十年能出个状元，十年未必能出个好唱戏。 照你这么说，我爸爸说的。 你爸爸说的对啊。 那我说的呢？ 啊，你说的也对。 那谁不对呢？ 那就是我不对。 你怎么不对啊？ 我不应该掺和你们这事儿。 哎，这算你说对了 啊。 你看我们爷俩这矛盾谁也解决不了。 不，那也不一定啊。 这不是那天我妈生日 啊、 嗯，全家聚在一块儿，吃完了喝完了，打算看电视。 嗯， 我一看报纸，嘿， 怎么着？ 吴频道中央歌舞团的演出， 对你劲儿了。 我说爸爸，您是不是可以到外面散散步，消耗消耗食啊？ 哎，怎么想把老爷子给轰出去啊？ 省得他跟我捣乱。 那你爸同意吗？ 是啊。这个上岁数人吃完了饭溜达溜达是好事， 老爷子还同意了。 可是今天晚上十二频道转播京剧《红娘》， 嗯， 我就看电视了。 对，得， 我要看歌舞，他要看京剧，你说怎么办？ 好好商量商量啊！ 商量 啊， 甭商量， 嗯， 我是你爸爸， 你瞧我站这地方， 就得听我的。 啊， 哎，本儿打开电视。 当爸爸的还就应该有这个优势，你要怎么都乐意当爸爸呢？对吧？ 嗯 嗯， 还得看这个。 你瞧， 你听人红娘唱的味儿啊，那吐字发声，嗯，好。他看红娘看的是津津有味，摇头晃脑，急得我是抓耳挠腮呀。 是啊， 你说挺好的歌舞看不了啊， 怎么办呢？ 哎 啊。 我看我爸爸看着看着睡着了， 老爷看电视京剧愣睡着了， 我趁他不注意 啊，怎么着？ 改五频道了。 哦，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嗯， 没事，您睡您的，您睡您的。谁睡了？我这闭着眼咂摸滋味呢。 哦，看美了。 爸爸，您看这歌舞多好， 嗯， 多好，不看看京剧。他又摁回去了。 嗯， 爸，您老看那也没劲，您就换换花样啊，换花样，不换就看这个。爸，您那个西班牙舞好极了，好极了，不爱看。爸，您看两眼，一眼都不看。您别着，您得喂。 不，你们爷俩这歇蹶子了是怎么着？ 我妈一看急了 啊， 行了行了，你们爷俩跑这儿拆电视来了。 就是啊， 你们看看。电视里那红娘都什么模样了？ 啊， 我仔细一看，这红娘啊， 哟，怎么都这模样了？ 频率都摁乱了， 电视也坏了，甭看电视了。 当时我大哥赶紧站起来说：“圆场 啊， 电视坏了没关系 哦， 明儿我找人修。今天可是老太太生日，咱们大伙儿不能扫兴。 对， 我提个建议吧，咱们罚他们爷俩演节目。” 这主意不错，不看电视，看你们真人表演。 第一，为老太太生日祝寿。 嗯。 第二，他们俩人今天争论了半天，咱们到底听听他们谁唱得好，怎么样？ 对，你光争没用啊，你们唱出来，让大家伙给评价评价。哎， 大伙是异口同声说同意。 嗯， 我爸爸一听乐了， 怎么呢？ 正没地儿过戏瘾去呢。 他爸爸想唱， 我大哥刚说完了，我爸爸说：“我来一段京剧。” 嗯。 我一听我爸爸要唱，您先歇会儿。 行， 我先来首歌。 你唱哪首歌啊？ 我来一首费翔最拿手的《故乡的云》。 哎，这首歌不错呀。 我爸说你能抢、 嗯、 你唱完了我再唱，大伙儿一鼓掌我就唱上了。 你那天怎么唱的呢？ 这么唱的， 你学学。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向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唱了， 全打。怎么回事？ 我爸爸急了， 为什么呢？ 我问你 啊， 今儿是什么日子？ 什么日？老太太生日啊。 还是的 啊， 你妈生日你唱点什么不好 啊？ 单唱鬼来吧。 啊， 跑这儿给你妈勾魂来了。 不，人家那歌词是归来吧。 归来 啊， 我怎么没听出来呀、啊、 嗯， 我怎么听怎么像回来吧回来吧。 这什么耳朵呀、 啊、哎呀，把我气的 啊。 我说您不懂，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歌。 哎，流行歌曲。 什么？我不懂。 嗯， 我年轻时候什么流行歌不唱？ 也爱唱， 现在全忘了。 哎呦， 这流行歌就跟那流行感冒一样、 嗯、 流行过去就完。流行歌就是流行感冒。 我这话全挨不上。 行了，你这费翔歇会儿吧。 啊， 该听我这方荣祥的了。 你爸爸要唱啊？ 我来一段坐寨斗马 球派戏。 大擦雷得擦擦， 先亮亮身段。 将酒言罢一直在举言听唱，我一同忠心地许许衷肠。 真不错。 得我儿蹲在庐陵睡不尊阳， 太有味儿了。 还有味儿呢。 嗯， 我说爸爸，您那鼻子有毛病是怎么着？ 嗯， 怎么感冒味儿呢？你懂个屁。 嗯， 这是球派。 对， 这要有评委亮分儿， 嗯， 怎么也得得个9.98分。 老爷子连分儿都给估价出来了。 行了，我说爸爸，您歇会儿吧。 嗯， 您这高门大嗓现在没人乐意听，现在的观众最爱听气声唱法。 气声？ 气声唱法您听过吗？ 啊， 这么唱。 哦，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我爸爸一听，去给这孩子找个大夫看看。 嗯， 怎么直倒气儿啊？ 这是倒气儿呢。 嗯，我说我不跟您抬杠。 嗯， 反正这歌比戏好。 哎，那也不一定。 戏比歌好。 我说你们爷俩对艺术的看法都有偏见，实际是艺术啊各有各的难度。 要说难还得说是唱歌难 啊。那不一定。 唱戏难 呀哈。 唱戏他懂得吐字收声归韵 啊， 唱歌懂得什么？唱戏的能唱歌，唱歌的就唱不了戏。哎，我一听爸，这点您可说错了，我就能唱戏。 嗯， 你要能唱戏呀，我就能唱歌。 爷俩还呛上火了。 哎，大伙儿一听怎么着、嗯、老爷子今天要唱歌，这可新鲜、嗯、欢迎欢迎。 嗯， 哎呀，我妈一听乐了，你看看我跟你爸爸多半辈子光听他唱戏了，今儿他要唱歌我得好好的听听。 哎，真新鲜。 大伙儿一鼓掌。我爸爸后悔了。 后悔什么呀？ 哎呀，我唱歌我唱什么呢？我 一点谱都没有。 哎，我来一段小秘密。 嗯，你爸爸还会唱小秘密啊？ 我们那孩子老给他唱。 哦，他听会的。 我来一段小秘密。 那就唱吧。 唱吧雷得唱唱。 这里怎么还加过点儿啊？ 没加过点儿，我爸爸张开嘴 惯成毛病了。 大唱吧雷得唱唱。 嗯， 我心里埋藏着小秘密，我想要告诉你，那不是一般的情和意，那是我内心中去、 嗯、 我心里埋藏着小秘密，我不想再提起，这秘密藏在我心里，永远变成回忆。 哎呀，球派歌曲。 大空切空 还有家伙点呢。 你听 啊， 咱唱这歌它有板有眼，味儿浓啊。 哎呦，就这味儿还浓呢。 该你的了，你来段京剧我听听。 将到你这儿了，你该唱段京剧了。 让我来段京剧 啊， 这不崴了吗？ 怎么 的？我唱什么呢？ 他也没谱。 哎、嗯、有了，我来一段苏三起解。 哎，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戏。 共起驾起，共起驾起， 不不不，这怎么回事？ 没架子鼓我也张不开嘴。 瞧这爷俩， 共起驾起，共起驾起，共起驾起。苏三离了洪洞县，前世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我望着君子听我的言，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的三郎把心传，就是苏三把命断，雷声便全骂，我就当头还。共起驾起，共起驾，共起驾起， 别扭了。 您听这段多火爆，这是常贵德、马志存合说的相声，各有所好。下面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单弦小段经典的《风雨归舟》，是由赵玉明老师演唱的。上周90岁高龄的赵玉明老师还做客我们文艺广播的演艺群英会栏目。本周日的下午2点，赵玉明老师还将和北方古曲名家们为首都观众奉上一场豪华阵容的古曲演出。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多年前的老录音，赵玉明演唱的《风雨归舟》。以上您听到的是单弦艺术家赵玉明演唱的《风雨归舟》。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先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听相声。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新起点》，陈涛作词，王蓓作曲，谭维维、孙楠演唱。

汤， 再请傅玉斌， 汤汤， 前锋叫马林， 汤汤， 后卫叫高升， 汤汤， 早请早到， 汤汤， 晚请晚到， 汤汤， 若请不到， 汤汤， 铜锣相叫， 汤汤， 请神接神， 汤汤， 八抬大轿， 汤汤， 净水泼街， 汤汤， 黄土垫道， 汤汤， 快到上海， 汤汤， 大舞台报道， 汤汤， 上海刮风， 汤汤， 注意感冒。 汤汤， 计划生育， 汤汤， 尤其重要， 汤汤， 四化建国， 汤汤， 生活提高， 汤汤， 注意学习， 汤汤， 天天看报， 汤汤， 中东战争， 汤汤， 洋枪洋炮， 汤汤， 贪污受贿， 汤汤， 手铐脚镣， 汤汤， 要吃白薯， 汤汤， 注意广告， 汤汤， 要听相声， 汤汤， 我是头号， 汤汤， 天也不早， 汤汤， 人也不少， 汤汤， 抬头观看， 汤汤， 众神来到， 汤汤， 众神来到了， 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 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 汤汤汤汤汤汤 汤汤汤汤汤汤汤汤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口吐莲花》。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在下一时段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早上6:30再见。 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探月秉承风尚主义设计理念，装备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你从容启程征途，标记你的时代。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